第六十集，丈夫挠了挠头。 当时我在外面呢，你说顺利不顺利我也不知道啊。我们顺产，我在外面等了7-8个小时，都说第一胎生娃用这么多时间很正常，我就知道后面医生说出血有点多，问我们给不给他输血，我们肯定是保大人也保平安呀，后面就签了字输了血，除了这个其他就没什么，我觉得过程很顺利啊。 生完孩子之后是母乳吗？孩子吃奶情况怎么样？ 他身体不好嘛，还没满月就没喂了，没有奶，娃吃了还是哭，挤也挤不出来什么的，后面就只有断了，我们后面都是买奶粉的。 孩子没什么问题吧？长得还好？ 周鸿斌又关心了一句。 长得好，吃奶粉比有些吃人奶的还长得好。 丈夫脸上露出一点喜色。 月经情况如何？ 周鸿斌继续问。丈夫有点尴尬地向病人那边看了一眼，病人摇摇头。 不好，不规律，量也很少，生了孩子以后就不对了。 这些， 丈夫有些惊讶地说。 这些怎么都没说过呀？ 病人疲惫地靠在轮椅上。 我一直以为身体虚来事情不好是正常的。 周鸿斌没再多问了，他看着罗明瑶。 小罗，这个病人还是很典型的，你考虑到什么没有？ 罗明瑶立刻停止敲击键盘记录病历，端端正正地坐好回答。 稀罕氏综合症。 周鸿斌鼓励地向他点头。 给病人开一个入院证，收入院。 转而又向病人和家属解释。 你这个病呢，我们现在考虑是生孩子的时候出血多造成的一种病，这个病就可以解释他怕冷、没劲儿、不想吃饭这些症状。我们先安排你住院检查治疗，你要放心，这个病呢不是绝症，以后肯定能好起来的，好不好？ 家属赶紧点头，接过入院证，按照罗明瑶的指示去入院处登记预约。在叫下一个病人进来之前，周鸿斌跟罗明瑶感叹了一句。 所以我一直觉得呀，生孩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了，当妈妈太不容易了。 上门诊的罗明瑶不知道今天赵斌回来了。援藏队先回到拉萨，请拉萨市人民医院的负责人吃饭感谢支援，然后在那边坐飞机回 C 市。同事们按照原来的计划准备预订布达拉宫的门票，游览之后第二天回去。赵斌推说家里有事，改签机票提前了一天回来。赵斌走之前故意瞒了罗明瑶这件事儿，想今天给他一个惊喜。中午飞机到达了 C 市，回来的早，时间充裕，赵斌顺路就去医务科把手续完善了。回来以后还有一个星期的休整时间，差不多国庆以后再上班，但在此期间他们还是要去医院和科室走一个流程，报备行程，把考勤改回到科室去，奖金系数等也要相应修改。之前的绩效是医院直接拿，现在要回到科室拿了。赵斌先去了一趟科室，给科室人带了特产去，再跑到医务科。他还是第一个回来消行程的援藏队医生，又带了特产来，医务科那边热情接待，很快办好了手续。李永波看下午事情不多，还有点时间，老同学也一年没见了，请他一起抽支烟聊聊天。 今年主持申请的时间过了。 李永波给赵斌递烟，赵斌挥手拒绝。 明年你申请肯定没问题。我偷偷跟你说吧，这个在医院里是有文件的，援藏扶贫的申请职称、聘任科室负责人等都是要优先考虑的，毕竟是政治人物，国家都有死命令的。 谢谢你替我关心这事儿，多亏你的帮助，明年再申请。 赵斌笑着看他点烟。 你也快戒了吧，现在小学生课本里面都教育吸烟有害健康了，你一个学医的哪那么大烟瘾啊？ 上班以后你敢说你没吸烟？ 李永波瞥了赵斌一眼。 第一年我去查岗还给你发消息让你注意最近检查，你现在还没感谢我呢。对了，西藏辛苦吗？看你这一趟回来又黑又瘦的。 赵斌摇摇头。 还行， 刚开始高原反应，熬过就好了。紫外线那么强，肯定晒黑啊。我走的时候拍照片呢。 他拿了手机出来给李永波看。 我和我徒弟，他是西藏本地人。你看，我们俩是不是分不出来谁是西藏人，谁是外面进来的？ 李永波看得一阵哈哈大笑。 你看你这个黑皮高原红，你这个照片传给我，我要发给宣传部那边，给你登院报上。我院同事不畏艰辛，克服了高原上种种困难，融入当地医疗团队。我给你配文都想好了。 赵斌陪着他一阵笑，又给他翻了几张工作的照片。李永波上下看了他几眼说， 哎，我觉得你变化有点大呀。 赵斌向他挑了挑眉，没说话。 精神气儿变了点。 李永波点点头。 比以前看起来有精神了。 赵斌拍他一下。 我什么时候不是干劲十足很有精神的样子？ 李永波笑。 哼，除了骂人的时候有精神，随时都是没精打采的。 赵斌将信将疑地看着他。 我是这样的？ 李永波故作严肃地点点头。 不信你去问秋姐。 赵斌愣了愣，才看清李永波眼里的偷笑，反应过来他就是嘲笑自己脾气大，于是一脚踹了过去。两个人笑过闹过了，李永波对他说， 其实有一点我觉得是真不一样了啊，脾气好了，说话注意了。哎，我觉得你是不是解决好了感情问题啊？ 他不好问赵斌找了男朋友还是女朋友，只能尽量委婉地问话。赵斌露出一个少见的温柔笑容。 是。 李永波像见了鬼一样看他，片刻之后又严肃着脸问， 是谁啊？我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？别告诉我是那个谁啊。 赵斌看着他很坚定地说道， 是，就是他，我带过的那个学生。 他原本预计李永波要向他发一顿脾气，他做好了准备，此刻说出来，如果李永波有意见，有其他可能的问题，他甚至可以马上就往人事科准备辞职。赵斌不想撒谎，不想刻意隐瞒谁，现在他已经有了足够的勇气去面对未来可能遇到的重重阻碍。如果 C 大附院这样的医院不能容忍一个同性恋医生，那么他可以去其他的地方重新奋斗。天地广阔，他和罗明瑶都应该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席之地。然而赵斌等了很久，只等来李永波轻描淡写的一句话。 哎，随便你吧，爱跟谁跟谁吧。 罗明瑶和周鸿斌下门诊时候已经要六点了，周鸿斌老师晚上要去开会，徐茂华和钱康明已经开车到门口来接他。周鸿斌把白大褂交给罗明瑶，让他帮忙带上去。罗明瑶回到住院部八楼的内分泌科室，护士站那头，小护士笑眯眯地跟他打招呼，告诉他， 小明，有人在办公室那边等你哦。 罗明瑶没想到其他的，只以为是随访的病人来找，答应了一声，先去副主任医师办公室那边帮周老师放好东西。走到办公室，整个人就愣住了。他看见赵斌坐在电脑前，眉头微蹙着看手机。他有些不耐烦，又有些期待地抬头看，正好看见罗明瑶，于是他的眉头平了，眼角嘴角都弯了起来。赵斌笑起来的一瞬间，罗明瑶觉得整个世界都空白了，只剩下赵斌这个笑。他的心脏砰砰砰地乱跳起来，心悸症状发作，他觉得头晕目眩，差点站不稳。 赵老师。 罗明瑶口发干，说话都有点结巴了起来。 你回来了。 他一边说着一边走了过去，克制着自己不要太激动，不要露出什么不该有的神色，不要